唤醒、疗愈、创造。每个人的小时空都有力量安放自己的心灵。亲爱的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德芬。此时此刻，我在这里陪伴你。今天我会和蜂巢的音乐家曼璇一起与大家分享好听的音乐。我们今天的音乐主题是唤醒。我们的身心灵，如果用一栋房子来比喻的话，我们的身就是房子的框架，也就是结构本身硬件的部分，而心也就是我们的思想、情绪、感官觉受等，就等同于是房子的装修、色调和家具等部分。就房子本身来说，最重要的是什么呢？房子最重要的就是空间。没有空间，人无法住进来，东西也没地方放。更重要的是，一个房子的空间感决定了这个房子是否让你有舒适的感觉。而房子的空间在这里就可以比喻为我们的心灵。当我们的心里充满情绪性的垃圾，每天都在抱怨，不知道感恩欣赏我们所拥有的事物时，我们的内在空间就会很小，难怪我们就会觉得很不快乐，很不舒服。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唤醒自己的心灵。当你的心灵被激活，才能够进一步的做清理，拓展空间。今天我们就一起来欣赏一首能够唤醒心灵的音乐。这首音乐呢叫做 Offering， 它是由 Nadama 与 Shastro 一起创造的音乐，在2002年被提名为最佳的治疗专辑。我们先放音乐，稍后将由音乐家曼璇来为大家聆听。 大家好，我是曼璇，今天为大家介绍一首我非常喜爱的灵气音乐，它的曲名是 Offering 献祭。这首曲子收录在灵气瑜伽的专辑里，这张专辑曾荣获美国最佳疗愈音乐奖，是由作曲家 Shastra 与 Nadama 共同创作的。轻柔的钢琴如月光轻洒，飘送着来自宇宙的灵气，在充满神秘气息的旋律中流动，一点一滴穿透内在，给人无比的平静、安宁与祥和。今天我们还可以认识到音乐的方向开展，意识到音乐的方向性如何帮助微调人的意念与提升内在的能量。 现在我们给自己一小段充裕放松的时间，坐着或躺着，轻轻闭上双眼，将双手自然交叠放在肚脐上。我们感受到温暖的手心，让我们的注意力更聚焦在身体里。波光粼粼的音乐，让人此刻感受到宇宙的光正轻轻洒落在我们的身上，整个的身心被声音光能一点一滴的注入，非常入心舒服。我们留意一下刚才钢琴以点状下行的方向形成一个回旋的圆，而长笛呢，它温暖提振的旋律非常清晰的以上行的方向，让音乐的气息一个接引着一个向上扩展。就如同钟摆的效应一样，在声音方向的牵引下，我们的想象与感受也被牵动和打开，原本缩塞的能量被鼓励往外走出去，一条一条的脉络有机会被觉察与梳理。因为身心的回归与唤醒很重要，在充分休息滋养后，我们才能重新出发，做最好的自己。这首灵气音乐它最特别的地方是，当音乐的动态扩展引导到一个段落时，再带引回归到静态，让能量在最大极静中调息梳理。整首音乐以动静方式交替的循环，形成了向外扩展与往内回归，让内在空间清理后，能量重新注入唤醒。透过了音乐的微调，你可以一次比一次更深入自己。好的，现在我们将方向扩展的意念放在肚脐这里，感受一下音乐的动能，像水的波纹涟漪一样，从肚脐中心慢慢的往外推移。让我们调整一下内在的气息，随着音乐的律动，有意识的往外推移扩展开来。在音乐与意念的双重运行下，让原本停留在框架内僵化的意念松开来，往外挪动扩展。在来回扩展里，我们更能体会到生命原本的弹性与松柔。再来，我们将双手掌心朝上放在大腿上，一样放松的。若是躺着的话，就将双手打开，自然摆放在身体两侧就好。我们的注意力一样放在肚脐这里，接下来一样，我们运用中心往外扩展的意念，跟着音乐律动做几次的深呼吸。不需有压力，只要顺着乐感来调息就好。好，来，我们慢慢的吸，慢慢的吐，再一次慢慢的吸，慢慢的吐。再一次慢慢的吸，慢慢的吐。 吸，吐，我们感受一下原本紧绷框住在身体里的东西，随着音乐被松动了，原本沉重囤积的能量被温柔安抚后，顺着音乐方向被往外推移，清理了出去。原本知识有限的框架慢慢消失在音乐里，突然间有一种啊松了一口气的感觉，这种释放通畅的感觉真棒。让我们再一次一起来做个深呼吸。好，随着音乐来，我们吸，这次吐的时候我们自然发出啊的声音，让内在囤积的能量释放开来。再来吸，吐，啊，吸，像是往内注入新的气息来滋养。这股新鲜能量帮助囤积在内的旧能量往外推移，清理出去。在这个过程里，内在空间越来越轻盈，越来越宽广，不需要的东西已不再占据我们空间，也不再耗尽我们能量。音乐让时间仿佛静止了，感受到音乐的方向非常精微，作用着我们身心的开合，如上亦如下，如内亦如外，同时运生相应开展。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可以好好善用音乐的特点与功能，帮助我们释放压力与强化内在的力量哦。音乐介绍到最后，与大家分享最近慢旋感悟的一小段话。有时候身体里躲藏起来的恐惧形成了一个卡住的点，当我们不再用批判的方式放下敌对不耐感，转以一种放松的看待，学习放松的感受来经验调试，那正是你给自己最温暖支持的力量。今天我们的音乐就介绍到这里结束，祝福你。本节目由张德芬空间联合蜂巢音乐出品。